第32集。时间还早，霍昭林没有急着安检，陪着秦琛在旁边的咖啡店坐了一会儿。秦琛抱着咖啡杯，低着头沉默不语。霍昭林揽过他的肩膀，亲了亲他的侧脸。 不生气了啊？ 你去了那边不能忘了我。 不会的。 不许不接我电话。 是谁这几天发脾气一直不肯接电话？ 秦琛有些理亏，闭嘴不说了，坐在霍昭林身边安静地喝完这杯咖啡。霍昭林低笑了一声，贴过去吻去他嘴角的咖啡渍。秦琛无声地回应，双唇逐渐焦灼在一起，舌尖相触，温柔的缠绵。但时间再长，终究到了要分别的时刻，目送着霍昭林进关，秦琛心里实在不好受，强忍住又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与他挥手告别。走出机场大门，他转过身，面朝着跑道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看着飞机划过长长的跑道，冲入云霄，直至消失不见，闭上眼睛，心里又酸又涩。送走霍昭林后，秦琛回去他们两个人的家，打算收拾些东西搬回秦家去。霍昭林不在，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只会更加难过。霍昭林说要送给他的礼物就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幅用红色绒布盖住的画。秦琛修长的手指摩挲过那柔软的绒布，缓缓将之掀起，完整的画面呈现在他眼前。他微微一愣，当看清楚画里画的是什么时，刚才在机场送别时强忍回去的眼泪再次滑落。秦琛又哭又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画。那是15岁时的他，抱着膝盖坐在霍家大宅后面的湖边发呆。在他不知道的时候，霍昭林已经把这幅画面描摹下来，一藏就是这么多年。其实秦琛早就忘了当时的自己为什么会坐在那里，又在想些什么，但他就是一眼认出那就是他，是霍昭林亲手画下的他。霍昭林一下机就收到了秦琛打来的电话。这个时候国内时间已经是凌晨，秦琛的声音依然很精神。 你到了吗？ 刚拿到行李。 霍昭林笑了笑，听到秦琛的声音，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的疲惫一扫而空，秦琛语气里的轻快也让他放下心来。 你回自己家里去了吗？ 嗯，你走了我不想一个人住。 那就回去吧，有你哥照顾你也好。 我收到你的礼物了，你之前怎么都没告诉我？ 喜欢吗？ 喜欢啊。你到底什么时候画的呀？ 当年你刚来我家里那天，我在家收拾行李，从房间的窗户看到你，就顺手画了下来。 至今霍昭林都依旧记得当初看到少年秦琛安静地坐在湖边发呆时那一瞬间的心动。明明时间紧迫，他依旧花了2个小时将那幅画面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么多年都悉心珍藏着。或许是因为第一印象太过深刻，霍昭林一直以为秦琛是乖巧安静甚至与世无争的，现在想来其实是他太过自以为是，仅仅凭一个模糊的印象就认定秦琛是什么样的人。之后又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一再的否定他，确实是他错得离谱了。那个时候秦琛因为家里出了事不得不到他家借住避祸，不是秦琛沉默安静，是因为他刚刚经历过一场意外，又换了个新环境才显得茫然无措。所有对秦琛好的不好的猜想都不过是霍昭林一厢情愿的偏见而已。 难怪我当时都没见到你，我还以为你那个时候已经去国外了。 秦称有些遗憾，要是当初能早一点见到霍昭林就好了，或许他们还有机会早一些了解彼此。 都是一样的。 那些遗憾和错过，霍昭林已经不想再追究，他们只要珍惜当下就行了。 你画得很好，我很喜欢这份礼物。 秦称再一次重复，带着笑，连尾音都是上翘的。和霍昭林说了一会儿话，一整天心情起起伏伏的秦称安心了很多，终于有了睡意。挂断电话，他看着已经挂到他床头去的那几幅不同时期霍昭林给他画的画，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虽然霍昭林没明着说，但他是不是可以认为那个时候的霍昭林对他其实就已经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呢？霍昭林走了，但秦称的日子还得照旧过下去。从霍昭林离开那天起，他就把全副心思都投入了工作中，每天按时上下班，再没有迟到早退过。所有人都说秦二少爷当真转了性，连狐朋狗友们的邀约也大多兴致缺缺，偶尔才去一次。若不是因为秦毅不喜欢加班，秦氏从上到下都没有加班的传统，他更愿意多些时间待在公司里，早一些把手头的项目做完，就可以早一些去见霍昭林，也好过回到家一个人孤孤单单。大多数的时候下了班不想回家去打扰哥嫂的二人世界，不想看他们秀恩爱受刺激，秦称都会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再随意找间餐厅解决晚餐。一个人确实很寂寞，但只要不去想霍昭林，勉强也能适应。华灯初上的时候，车子堵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街头，秦称漫不经心的视线随意晃过，看到街对面宠物医院里走出来的人，意外之下顺手按了一下喇叭，放下车窗。 小叔， 霍龙庭抱着猫走到车边来，笑着和秦称打招呼。 阿正怎么在这里？ 哦，正巧路过。小叔啊，你亲自陪着猫上医院啊？有空吗？一起吃个晚饭吧。 他有些拉肚子，我带他来看看。 在秦称的示意下，霍龙庭拉开车门坐上车。 秦子来安心一些。 霍龙庭今天穿着一身便装，看起来要年轻不少，手里的胖猫依旧懒洋洋的，在秦称伸手过去逗弄他的时候完全不搭理他。 小叔，你想吃什么？ 随便，你决定吧。 因为带了只猫，秦称选择去了附近的私人会所，可以把猫一起带进去，有专人负责给小祖宗喂食。他和霍龙庭坐下，一边吃东西一边闲聊。霍龙庭见小猫胃口还不错，终于放下心来。 他被我养得太娇了，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听昭林说过，小叔你以前对猫毛过敏啊。 是有一些，不是什么大问题。 霍龙庭轻描淡写道，转开话题。 你最近怎么样？昭林去了欧洲，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会觉得无聊吗？ 当然无聊啊，我才结婚不到半年啊，就要独守空房了，你说我惨不惨？ 秦称苦了脸，终于找到了除哥嫂之外的诉苦对象。对着那些损友，这些话他是不会说的，说出来只会被人嘲笑。 这么惨，干嘛不跟着一起去啊？ 那还是算了，我自己还有工作要做呢。 霍龙听理解的点头。 昭林在那边的事情也挺多的，我前两天跟他打电话，他还说担心你一个人在这边太闷了，让我有空啊多带你出去玩一玩。 秦称有些无语，他和霍小叔其实算不上多熟，今天也不过是凑巧碰到而已，霍昭林竟然让他带自己出去玩。虽然这位小叔面上看起来还是挺开朗健谈的，但秦称总觉得他跟自己哥还有霍昭林一样，都是那种闷骚到骨子里的人，这种人他应付一两个就够了，再多实在很苦恼啊。当然霍昭林有这份心，想要他高兴他还是很开心的。 赵令还说他很想你。 霍龙亭看着秦称傻乎乎的样子觉得有趣，便忍不住逗他。 真的？ 对上霍龙亭的笑眼，秦称觉得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他怎么这话都跟你说啊，要不要脸啊？ 他的原话是，我在这边挺好的，就是有点想阿称，怕他一个人太闷了会胡思乱想。小叔啊，你要是有时间帮我多带他出去玩一玩，他比较喜欢热闹。 秦称听得心里发酸。 他真的这么说？ 他就是这样的，喜欢了你十来年，做什么都第一个想着你，不奇怪。 秦称愣住。 赵林他喜欢了我十来年？ 霍龙亭见他一脸惊讶，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 你不知道？ 秦称好半天才回神。 我不知道啊，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霍龙亭了然。 赵林他比较闷，很多话憋在心里不会说出来，很容易被人误解。但他确实很喜欢你，当年他跟我说过他对你一见钟情，直到我跟你哥关系不错，在国外那几年还总是跟我打听你的事情。其实我哪里知道你这小家伙多少事情啊？后来他念完书回来没多久你们就订婚了，我以为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如果这些不是霍龙亭编出来骗他的，那就是霍昭林一直以来掩饰得太好了，好到他一直以为霍昭林不待见他，甚至讨厌他。霍昭林竟然喜欢了他近十年，这个认知让秦称几乎又要当场哭出来。原来他们之间先动心的那个人，真的从来就不是他。